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雨云，和我一起来分享老歌。首先来听一首凤凰传奇的《荷塘月色》，这首歌呢跟他们之前的风格完全不同，一改凤凰传奇原来粗犷的形象，是一首充满江南水乡味道的抒情小调。 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，弹一首小荷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，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，我想水中央， 首玲花清新甜美的唱腔，再加上曾毅浪漫细腻的念白，让这首《荷塘月色》呈现出一股浓浓的古典浪漫情怀。继续来听一首含笑的老歌《飞天》。 还哭了，还有一滴泪，那也是为你空等的一千个轮回。蓦然回首中，斩不断的千千绊绊，你所有的骄傲，只能在花里飞。来去匆匆

好那一天，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你说不必了，不是说好了你分手了吗？眼泪不禁的滑落，颤抖的双手捧着礼物往回走。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接不接受？爱将我忘了你从此不要再联络，让彼此都快乐。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接不接受？ 1990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的国语版主题歌，歌声响起，仿佛看到周润发骑着小摩托车，带着张艾嘉在公路上，镜头逐渐拉远，满满都是回忆。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你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。 将

凡人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，它是电视剧《碧海晴天》的片头曲。歌曲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大气也是最生动的描述，歌词对仗非常工整。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你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，几多调侃，几多无奈，跃然纸上。 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。多少难 听到的是李宗盛的《凡人歌》，歌曲的最后告诉我们，抱怨过去了，我们还必须要面对每一天，必须要积极的入世，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。 下面继续为您带来一首徐怀钰的老歌《那那那》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《千年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稍后下一时段马上回来。 谁也不准先离开，秘密全部说出来，不偷偷谈恋爱。谁也不准不愉快，烦恼不放进脑袋，用力和昨天说拜拜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。 长长

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，心慌慌早已经泡灭，我和你要离别离别。 这里是千年阙歌，我是雨允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阿杜的离别，继续为您带来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。这是由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歌曲，灵感呢来自于蔡健雅看过的一部电影的片段。一个女孩在曼哈顿的街头偶遇曾经的恋人，摄影机的角度拍到他们两个人的眼神，眼睛一直在动。当时蔡健雅的感触很深，那个画面启发了她想写这样一首歌，用歌曲记录下每个人心底记忆当中那段最放不下的从前。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，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，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，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，这问题早就有答案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，吉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在爱，若你碰到他。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，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，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只好找些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一波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爱没有绝对，谁曾经 有的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
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《我们这里还有鱼》，歌曲当中的鱼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希望，希望能够借助歌声传达他们对于受难者的关心和鼓励，支持他们重拾信心，鼓起勇气面对不幸，勇敢地活下去。继续来听一首齐豫、潘越云演唱的老歌《梦田》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韩红演唱的《千年之约》是一首唱给丝绸之路的赞歌，从阳关到沧海，千年之约情意满怀，我放声高歌你的到来，翩翩起舞丝绸衣带。 一海为沙，情长风收回千变万化，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，一场阔别让白泉水汇成 图画，一场阔别让白云化为千年冰雪，轻轻泉水汇成世间一痕喜悦，你是我心和而唯一，我放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吕方的老情歌。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那么下面的这首老情歌你是否还记得呢？苏慧伦的老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，细腻的歌词表现出对于心上人的无限眷恋。千年阙歌的结束曲特别选了这一首李健的《异乡人》，送给所有背井离乡打拼的朋友们。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，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，故乡却已成他乡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于云，明早五点到七点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。 披星戴月的只为一扇窗，当你迷失在路上，能够看见那灯光，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，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，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，有许多时候眼泪